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很快，数以百万计正在领取政府补贴金的澳大利亚人将收到政府为帮助他们日常花销而提供的额外补贴金。第一批补贴金将从2012年5月自动出现在你的银行账户中。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家庭援助配套计划的第一部分。这一额外援助将成为你在明年3月到2014年年初之间政府补贴中定期发放的一部分。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查看 australia.gov.au 或致电131202。家庭援助配套计划为最需要它的人士带来福利。 以上公告由堪培拉澳大利亚政府授权，刘建平、王彦超宣读。 我们都要用力的活着，用力享受音乐的美好。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FM 98.1拉拉世界，让五月天用音乐贴近你的心灵。 Because she together。 呈现上最真实的我们，请记得收听拉拉世界98.1 FM 唯一的新加坡广播节目。大家好，我是莎莎。 靠！ 保养就这样。 为了 拉拉世界，拉拉姐姐， 我的智力。 欢迎收听只是八点一 FM 拉拉世界新派对，我是四叶草。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B 老师。 还有我是榴莲。 Hello 大家晚上 好，我是 JJJ 班长。是的，大家最近怎么样了？ 大家怎样啦？怎么那么安静？是不是因为考试快要来到了，所以没有精神？ 对， 真的很迟钝的你们。你们真的就是读书读到这个样子还是什么？ 太累了。 对， 读书还是在玩。 读书做功课。 现在他们有考试嘞，怎么会可以 take it easy 啊？ 不是，有很多人其实读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啦。我知道很多人他们都是那种哦，每一天都温习，但是有一些就是他们说 We have expiry date for my knowledge， 我12个小时之前才能读，要不然我就忘记了。 那我不行。我不可以 multitask。 哦， 专注一样东西。 很多人告诉我们，他们说哦，有时候我在听歌，然后他们不是有歌词嘛， 哦， 他改了成他们要读的东西，然后再背比较容易。 哦，那我不行， 我可以 不专长改歌词。 就是一直在读什么 sine 又 cosine， 因 为那是数学吧。不可以。 我想我可以读书读完玩 multitasking。 Sometimes 我看那个电车啊，还有读书啊，还有啊什么听那个 音乐， 还有读书，那我可以。 我最近读书好喜欢听 radio。 哦，酷吗？什么类型的 radio？ 都是 pop 吧。 可是当然是我们的 radio。 对， 世界新派对。好无奈啊，自己给自己打广告。欢迎收听98.1 FM。 我真的是读太多书了，有点。 其实读书我觉得真的要很努力的。 对， 但是也要懂得放轻松自己。他们也说什么人生，如果你把那个橡筋拉得太紧的话也会断啊，人生也是，所以试试轻松一下也没关系。听听我们的 radio 这是一个很好的轻松机会咯。 好，那我们刚才播听的是 JJ 林俊杰的 We Together。 对。 所以听歌也是非常好的轻松的方法哦，尤其是林俊杰那首 We Together。 好，那听 Party 我们就会谈些最近的 新闻。 对，就是最近 有实感吗？ 新闻 有实感吗？ 新闻 OK。 那最近新加坡就有很多车祸， 非常多的车祸， 非常多的车祸，而且都是在一样的地方哦。在 Rochelle 那个Junction， 对，那个 Rochelle Junction， 对， 靠近 Bugis 的是吗？ 哦，那边 Boss Hospital 前面，刚好在 somewhere out there， 对，那边的，对，就是刚好在医院前面。真的哦， 好方便哦。 对， I'm so sorry, this sounds mean, but 蛮方便的。 一个月之内就有六个 很像是不思感，应该是六个，最近昨天就有一个新的， 什么车撞什么人？ 没有，上回第一个，上回第一个最大的， 第一个我过哦，那个最大的就是一个 法拉利， 法拉利，哇，一场红灯 撞了那个德士。 德士就有一个 live video of 那个 accident 就是那个 意外 哦，意外那个车那个德士飞了 啊， 哦、 飞了， 在他空中飞了一个旋转， 怎么可能那么重的计程车也能飞得过去？ 法拉利的 driver 都安然无恙，对吧？ 怎么可能 ？Normally 来很多法拉利的车祸都是那个。driver 都没事嘛， 哦，因为他们车很坚固， 可是这次那个 driver 就去世了， 嗯， 啊，他去世了， 对， 是， 嗯 ，on the spot， 嗯， 阿丁，可是他的，阿丁他有一个 passenger 没事， 没事，完全没事还是什么？ 完全没事， 完全没事，有点。 The airbag doesn't have that way. Sometimes airbag doesn't work. 把那德士像。听说没有 airbag 是吗？ 不知道， 没 有。 总之那个德士司机跟他的乘客就 都不幸去世了， 糜烂了。好中文的我们， 中文节目嘛。 但是我是觉得开 Ferrari 还是什么跑车的。 因为一定要 非常小心，尤其是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这个是在哪里来的？我知道了，在哪里来的？ 蜘蛛侠。 你看这两 exactly a machine that can drive how many like what？200 km/h，然后你在一个市区里面，还在医院外面，还有这么多人走过的，你还开那么快，还要冲红灯。 本来是晚上，应该是吧？听说呢， 也是有人呐、啊， driver 都是喝醉酒， 那更不应该。 对，那就是那个司机的家人就。因为司机本身是中国人，那他的家人就是觉得 like 我们新加坡人不应该一直讲中国人不好，可是那不是重点啊， 我们是针对中国人， 他是喝醉酒闯红灯啊， 事件 针对他闯红灯， 是那个是我们对事不对人的， 那就是、还有喝酒驾驶， 那就是因为很多人讲他不应该这样做，那他家人就觉得。很 like 我们在针对中国人 in general， 那我觉得我真的不是 这样。Okay, if a Westerner they do the same thing, we will be talking about 就像那个 Romania 那个， exactly. 我们已经很久以前 Romania 的那个 accident 也是这样。 你们知道怎么办了那个 Romanian 的？ He was arrested in his own country. Yep. He was arrested and trial in his own country. Okay, now. Then he was. 很多国家都有。 我觉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过后没事，不过他被罚钱，而且他不可以做政府官员。 Okay. 对，因为他跑掉在新加坡嘛， 可是这次这个司机也用生命赔了， 说。很不幸的。然后接下来不是说有很多有很多那个车祸吗？ 有一个新闻，昨天我不太清楚，可是刚好在那个 那个江圈 on the same spot 啊，又多一个车祸，就觉得有点好像上次那个 Bedok Reservoir 哦， 就有一个人自杀，那后来就是 哦、okay. ， 一样同样的一个 reservoir。 其实大家觉得所有这么多的车祸在同一个地方，是地方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呢？ 是三个的问题， 是三个的时间的问题吗？It's timing。 可是要早上啊，可是这些。意外都是晚上。 其实是不是因为那边真的比较容易有车祸，还是因为那边有盲点，还是什么 blind spot， 还是什么令到这么多意外在那边发生，还是真的是因为太方便了，在医院隔壁？ 可是那个 junction 都从来都没有这样多车祸过， 就是突然间， 为什么是突然之间？ 所以我是觉得政府应该去看一下，为什么这么短时间有六宗那么多的车祸？ 他们现在应该会有多一点，就 traffic police 在那边吧，因为他们我们每天晚上在新加坡，even just speed bumps。 每天晚上我们 like 新加坡都会有那种 surprise 的 police barricade， like 就看你的，而且通常通常都在市区里面，他们就会查。 都是觉得大家开车的人如。在路上走路，任何事情都要小心，慢慢每次去外面都要小心一点，柔性一点，尤其是听 headphone 的很多行人， 在晚上就不要晚上走路就不要再听 headphone。 大家在 Brisbane 也要小心哦，不止在新加坡哦。 对， 那驾车时也要小心哦。 当然一定的，喝醉酒一定不可以做什么。 驾车， 对， 谢谢老师。 好，那下一首歌是 Ella 的 Bad Girl。 好，我们回来再谈喽。 在我竟忘了用眼泪换一种疼爱，坏在我从不相信假笑值得被青睐，坏在好期待感谢那么多好人笑我骂我念我坏坏坏坏到没人来跟自来，那些迷路的同类们快醒过来，感谢那么多好人急着忙着赶着坏坏坏坏到我们该站出来，一心在人海扬起的那些澎湃再澎湃， 很快，数以百万计正在领取政府 补贴金的澳大利亚人将收到政府会帮助他们日常花销而提供的额外补贴金。第一批补贴金将从2012年5月自动出现在你的银行账户中。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家庭援助配套计划的第一部分。这一额外援助将是政府从明年3月到2014年年初之间定期发放补贴金的一部分。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查看 australia.gov.au 或致电131202。家庭援助配套计划为最需要他的人士带来福利。 以上公告由堪培拉澳大利亚政府授权播出，王彦超、刘建平宣读。 大家好，我是又帅气又有超能力的小明，欢迎收听澳洲第一个新加坡广播电台《拉拉世界》。 FM98.1《拉拉世界》，我 Ginny 卓文萱就是要你超级喜欢。 靠！ 累了！ 拉拉世界。 欢迎回到九十八点一 FM 拉拉世界新派对，我是谁？榴莲、 苹果。 什么？ 苹果 不是，不是 笨蛋 你的头啊。我是榴莲，亲爱的还有很聪明的榴莲，谢谢 很厉害呀，中文很好， 谢谢、 我是 Vanessa V 老师。 我是四叶草。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JJJ 班长。 刚才播的歌是 Ella 的 Bad Girl。 Come little bad girl、sorry wrong song。 那个是谁的？ Rihanna 的，不知道了， 可能 sorry wrong song。 错，那是榴莲的。 榴莲好听就可以了。 榴莲版的 Bad Girl、 yeah. 我是榴莲 girl 不是 Bad Girl。 好，自从刚才讲起刚才那些意外，那榴莲好像自己也是有一点经验 要跟我们分享。 对，不是 directly 的，可是 对 啊，对，我 touch wood， 我不要 directly 的东西 了。 可是我 you know when I go to work， 我每天坐那个我 骑脚车， 那个 cycle down to work， 我的 workplace， 那很多时间有很多的卡什么 车 有很多的车的 driver， 他们真的没有 concentrate 他们的 driving， 他们没有看过我。 早上吧， 早上 还是晚上？ 早上还有晚上咯，可是 早上可以讲是因为还没睡醒吧。 哎呀， 那晚上是太累了。 哎呦，那他们要 knock 我啊？ knock 你啊？讲 knock 你啊？ 可是这边都有专。专给脚车的路， 有啊， 有 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地方都有。 哦，新加坡没有 啊，新加坡没有， 有啊，很少， 可 是还是有意外。 No， actually， 很多人在新加坡 ride the bicycle。 哦，越来越多啊，我最近很多朋友都在买脚车。 为什么是一个 trend 吗？在新加坡现在 开始啊。现在，而且 不用付钱呢、啊，有对环境又好，对自己身体也好，一举三得。 身体好，可是最近就是我有几个朋友喜欢 like 一群朋友都是 gamers， 那就最近就一个人买脚车，就一直叫他们晚上一起骑脚车。 晚上 哦，那我以为他们骑都是骑来差不多 1-2 km 这样去吃，没有，他们骑来 30 km。 哇， 你 click 吓死我！ 他现在去 triathlon 吗？ 不是 ，actually about that， 好远哦，好长的路哦。 你们没有做那个吗 ？Night cycling 吗？ 我没有， 没有 、啊、 我只去过一次在 Pulau Ubin。 哦，在 Pulau Ubin， 吓死我！ Pulau Ubin 的那张真的是很 危险， 还有危险， 很危险。 对， 那是我第一次做 Night cycling， 好恐怖、哦。 OK， 那你不要做那个 Pulau Ubin 啦，坐在新加坡，因为I think 很多的 years ago。 我也还有我的朋友，我们去 night cycling， 真的是很 fun。 哦，真的吗？ 不是 fun as in like frustrated 啊，是因为是 fun 哦。可是因为我们去很多的地方 ，how do you say places？ 地方 ，yes。因为我们去很多的地方，那我们在一个，我不知道是legal还是 在新加坡吗？还是 在新加坡？不是在新加坡，还有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们去那个 highway cycle， 哇，我相信 那 危险，我怕了，可是我不知道。 可是 highway， 因为 illegal， you know？ 不是我呀，我 I mean 我不要去，可是我们是很大的 group 啊， 所以那他们去，那我如果我没去呢，我在那个 lonely place。On my own 吗？所以我去啦。 But it's legal. Is it legal to cycle? Illegal. Illegal. It's not legal to cycle. Yeah. Highway is restricted to motorcyclists and bicycle.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走那边。还有有很多的 ，actually at that time I don't know why、 mm-hmm. there were still a lot of cars on the road、 mm-hmm. and then they were happily looking at us. I don't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因为你们在犯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啊。 可是我外面有跟他 anything 吗？ 那我们的四叶草也是有同样的经验呢。 Oh, 对、嗯，我去年来澳洲之前就有一场、嗯、就发生一场意车祸。 哦、oh, ，是吗？发生什么事？ 就是骑摩托车就撞到一辆 Mercedes 马赛蒂。 好，马赛蒂。 马赛蒂。 哇！那就从摩托车飞。 哇！ 头撞到马赛蒂就滚在地板。 哇！ 那我们还好啦，就是来发生就是一瞬间这样。哦，就来 by the time you know it， 就已经在地板了。 哦。 来，可是有那种 roller coaster 的感觉。 roller coaster 的感觉， 真的有一个 roller coaster 的感觉。 喂，不要鼓励我们的听众做这种 roller coaster。 可是他们不可以去 roller coaster， 去 roller coaster 起码还有差不多三分钟吧。可是那个是一秒钟的 roller coaster， 就 不划算，因为你的我的医院费好像比较高。 哇哈！ 医院费我去医院大概90多块吧。 等一下，我们澄清一下，不是在 Rochelle Road 对吗？ 不是，是在Clementi。 OK。二位在医院外面吗？那个 Rochelle Road 没有了。 可是那个 这样， 那你说， 那有这样方便就好。蛮，其实离医院蛮远的，就是 没有靠近 NUH 啊。 对啊，靠近，真的在就是比较蛮靠近 NUS 的。 对啊。 那个 Law Faculty 那边。 哇、wow. ，Okay， really very near to NUH。 Yes， convenient， right？ Convenient。哎呀， 可是我们没有 like。直接去医院，就是 为什么？ 因为 bike 的拖车跟车不同，所以我们要打电话叫那个一辆 lorry 来拖我们的 bike 去，一个 community center， 来、like, 躺在那边那。Next day 才有那个 servicing center 那边来 collect。 因为 JJJ 班长也是驾车的，所以是很小心这种 motorcyclist 跟 cyclist。 嗯。 因为真的蛮危险的。 是摩托车的 driver 也是有时会一点紧张，就很喜欢挤。 这边的还好啊，这边的好，新加坡的更惨。 可是因为新加坡的我的 experience 是新加坡的 drivers 就有时会 like 很 鲁莽。 然后他们会突然间没有行的就change the lane，然后他们也不等你。 对， 这边的 drivers 都 不一样 啊， 这边的会让 比较 patient， 对，而且会比较让礼让，比较有礼让精神。 可能是这边的路比较大了。 对啊，也是比较重。 这个是 新加坡的路好小。 就是这个。你们讲是在 Brisbane， 还有 Sydney、Melbourne， 还有 different， 这个是 Melbourne specific to Brisbane。 Yes， different。 可是上次我就去 Melbourne， 他们的 city 的 driving 就好 complicated， 对，非常 复杂。因为有那个 tram system， 是， 还有那个红灯啊。 那是 Melbourne， 墨尔本。 真的， 红灯啊，然后 city 就很多 one way street 啊。 因为那个 tram 的问题吧。 那个很 one way street， 可是好可爱哦。 比较可爱， 好可爱， 你会觉得很特别啦，因为在新加坡是不会看到的嘛。 悉尼也有啊， 悉尼也是有， 悉尼是一个 city， 来我去真的是很新鲜，就是什么都有啊，有 monorail， 有 train， 又有 tram， 又有 bus， 又有 taxi， 什么都有。 Do you know that 以前 Brisbane 也是有 tram？ 哦，真的吗？ 真的不知道哎。 对，靠近 Kuparu 那边有一个 tram track。 哦，真的吗？以前真的，为什么没有了？ 它很久了，但是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然后就是现在没有了。 白痴了。为什么？ 所以就是说。在路上就要大家要小心一点哦，尤其要让礼让我们的一些那些 cyclists 哦，那些小比门车小两的都要让一下哦。 你的意思是说那种 truck 那种都要让小 车？哦，其实我坐摩托车的时候最怕就是那些大个的 trucks 哦， 来驾过，就是我真的有点害怕的感觉。 对，我也是。 巴士 也是， 因为巴士你觉得他们看不到你。 对， 而且你这样小，巴士就这样大。 对， 还有那最恐怖。其实我觉得车在那种 cement truck 旁边是最恐怖的。 嗯， 那你们听过吗？那个，如果你们drive 一个 bike， 嗯哼 ，it's actually you protecting the metal。 Yes. 如果你 但是我好喜欢摩托车。 我知道，可是不是 好刺激哦。 我也是。 哦、原来我们的四叶草是喜欢刺激的那种感觉。 刺激。 榴莲也是。 什么？我是 vegetarian， 我没有刺激。 okay. 我是榴莲啊，你 吃素有什么？ 我知道你们说什么，可是我不要 to get into all this 哦。 好，那就去我们，那就休息一下。那我们播的就是罗志祥的《爱风头》。 待会回来就是8点 FM 啦啦世界新派对。 你想逛逛月球？够不够？我被你上顶楼，赴汤蹈火，为你做，每天盯紧面膜，给你香槟漱口，上六班的生活，赴汤蹈火，我为你做。 98.1 FM and hear voices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4EBFM, sharing the world with you. Looking for a great day out? Head to Redlands Bay Fest on Saturday, June 16 at the Grandview Hotel, Cleveland Point, overlooking the bay. This is a Rotary Redlands Bayside fundraiser to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a medical centre in Fiji. Enjoy entertainment on the day from Claire Hansen, Ewan McKenzie, Benchmark Quartet and Little Steely Brothers. Don't miss the Fijian fire dancers at 6 p.m. and a spectacular fireworks display at 6:30. It's a fun-filled day with lots of fine food and entertainment. Get your tickets online and save at gvh.com.au. Your ticket price includes a donation to Rotary. Redlands Bay Fest, Saturday, June 16, is supported by Radio 4EBFM 98.1. 我爱上的是最好的 FM 98.1 拉拉世界，我是亚洲倔强新女生叮当。 靠！ 大宝呀，真棒！ 为了 拉拉世界， 拉拉锦鲤， 我的智力。 欢迎回到准时8点1 FM 拉拉世界新派对，我是 Vanessa V 老师， 我是四叶草， 还有我是榴莲。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 JJJ 班长。 哇， 嗯、 你很 sexy， 你的声音 有 echo 的。讲到 sexy， 当然是刚刚听那首歌，谁的歌？ 罗志祥的《爱风头》。 好，谢谢。 小猪哎、欸，他比较帅，对不起。 你叫 sexy 吗？ 你也太、你也疯了。 喂，欢迎 罗志祥。哦， 罗志祥啊，小猪哎、欸， 小猪对。 是的，现在。Brisbane 有个很大的新闻哦，快点跟我们听众圈。 其实 Brisbane 现在天气变 冷了 ，我喜欢。 晚上都少过10度哦。 是的，昨天几度？昨晚几度？ 昨晚7度。昨天早上也是很冷哦。 嗯， 我昨晚就熬夜在 studio， 缝衣。 缝衣。 可怜的在缝衣。那因为拜六 Kelvin Grove 就有一个 weekend market 对，就。偷偷的跑去买咖啡。 那通常天气变冷，你们做什么？除了买咖啡， 吃面包。 哎呦， 就吃巧克力啊！我就突然就觉得很想吃巧克力。天气一变冷，我就好想吃巧克力。 That's 24/7 for all girls. I'm so sorry. 我喜欢吃那个 soup。 soup 喝汤啊， 喝汤。对， 什么 soup？ 我有那个 tomato soup 跟你 哦，我超爱的 tomato 番茄汤哦，真的。 可是 recently 我 discover 那个一个东西，那个是它的名字是 quinoa， spelling is Q-U-I-N-O-A， quinoa。 可是他们的 pronunciation 是 quinoa， quinoa， quinoa 是什么国家的？ quinoa 是在 I think South America 的， 是 那是一个 seed。可是你可以cook 在跟你的 like just like a rice 哦，真的吗？跟饭一起煮吗？ 你可以啊，如果你要 add more protein， 因为那个 high in protein 那叫健身的朋友们可以知道什么东西吃了吧？ 如果你们要吃那个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吃那个 Coles。 哦 ，Coles 有卖吗？ 有那个 health food section。 但是我没看过，真的。 是有啊，有卖很多，有卖很多不同的汤，不过卖的很贵。 哦，是吧？把这边 Oats 就很便宜哦，在新加坡 Oats 好贵哦。 因为 Oats 是在那个 Oats 在这里吗？对的吧？在欧洲 是吗？ 出产。 欧洲出产的吗？ 是吗？ 我不懂哎。 全世界也有，但是澳洲因为农地比较多，所以 Oats 的出产比较多，品质也比较好。 哦。 你的 voice so cute， like news announcer 来的呢。还有， 我是谁？我是 V 老师哎。 谢谢 V 老师。 Just joking, people. I'm not that cocky. 谢谢 V 老师。 Super nice. 谢谢。 Sorry, V 老师现在有点累哈，现在有点累到疯了。 对，爱疯头。 哇，我累疯头了，我不爱，我累疯头。 你不要分， 大家都累了吧？ 对，其实我觉得。冬天很容易就是令女生手脚很冰冷，然后呢也会觉得很累，因为每天穿着那么厚的衣服，带着那么大的包包，要装着那么御寒的东西，真的很辛苦 哦。有经验哦。 我住了这边 做了第六年呢， 第六年而已， 是很年轻对吗？ 好，我当班长做了几年？ 第一年耶、yeah ， 第一年， 第一年是我吧？其实我还一年半差不多。 嗯，那你觉得冬天有什么感觉呢？比如说你第一次来的冬天，你觉得怎么样呢？ 好稀奇哦，真的好稀奇。可是我刚来的时候就住一个apartment 就有 heater 哦、oh, ， 那就比较舒服。现在可是我现在搬家就没有，因为 heater 好贵。 嗯，啊 ，heater 好贵， 这边的电费很贵 啊。对，电费蛮贵的。 heater 很便宜， 嗯，对， 超便宜的，可是电费好贵。 其实大家想不想知道一个小小的秘诀？我在家里保暖的秘诀。 什么秘诀？ 对， 来，如果我们说不想听，你会不会不要说？ 如果你不要听我， 你不要听，你走开啊，走出去就可以了，对吧，长？ 开玩笑，开玩笑而已。 那其实我是自己很喜欢煮菜嘛，但是如果在煮东西，我先把一半的窗户关起来，然后会比较暖。还有你洗澡的时候呢，我通常很喜欢，例如早上洗澡的时候，把衣服早一点放进浴室还是什么比较冷的地方，穿起来就不会冷。 哦， 还有女生呢，你们不是敷那个面膜吗 ？mask， 然后很讨厌，就是很冷。 衣服上面， 我会把它一起洗澡的时候，把暖热水把它冲30秒，然后才敷上暖暖的，超舒服的。 可是弄面膜冷的时候放在脸上好， 但是你之后也会冷啊。现在5分钟放上去没有那么冷。 等一下，我以男生问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可是男生也戴面膜啊。 对啊， 这 班长没有。 OK， 这班长不戴的。可是以男生问一个。 你要试戴吗？我有很多。 我不介意，我不介意试试戴了。可是我有个很愚蠢的问题，就是说面膜本身不是有一个 layer of 那些什么东西的吗？ 面膜都是正在那种一些那种。 养分里面， 养分。 OK， 说、so, 如果你用水这样冲洗了，不是？ 哦，没有，不是这一个，它是包装， 没有人拿出来才冲啊，包装外面冲，好像冲背面一样吗？ 哦、oh, ，OK， 我这样懂，你包装是一个一个包装的， 这包装好可爱哦。 我想问，我要问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之前有个男生呢，他告诉我，嘿，你们为什么经常那个指甲的颜色都不一样？我说，好，你涂不一样的颜色就可以了。说不是啊，你要慢慢等它长出来，你才可以把它剪掉啊。说他有 nail polish remover 的、啊，我说有这样东西哦，昨天我还在刮。因为我们帮他涂了，他说：“哎，我昨天还在刮他嘞。” 好蠢， 男生就是有这种无知又可爱的想法。 你不可以怪男生了，男生不能全部什么都知道。 可是我有一个男性朋友，他就跟我讲了，他很喜欢 like buff 他的 nail。 嗯， 有啊，好可爱哦。 有听过。 他们真的很喜欢那种指甲滑滑的感觉，就很喜欢自己 buff、 我有一个很喜欢修自己眉毛的人、 男生呢？ 男生啊、 其实男生修眉毛好， 但是他是修到每一天都修哦。 真的，我都没有每一天修、 对，他每一天，然后看到那个 angle 有没有对齐，然后还有 对他 有一把尺，就是他们的一把 ruler、就是他的脚跟脚中间的距离一定要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哇，他的眉毛比我还漂亮。 喂，回来我们天气，那我们的 V 老师还有什么好介绍呢？冬天的时候做什么最好？吃什么最好？玩什么最好？ 其实我觉得冬天对我们学生来讲，每天最辛苦是什么？就是碰到水，碰到水很辛苦。对，早上起来，然后碰到水很辛苦。我有一个， 什么？ 反正我有一个，然后你都听 了。等等，我不明白，碰到水，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碰到水？ 你一碰到冷水，你就觉得好冷。 不会啊，你有热。 我先打开啊。 对啊， 我先打开给它热了，我才。 Hot water on the left. 只有在你洗，你洗什么也用热水吗？ 对呀、啊，当然了。 哦不， 男生就是这样了。 Hot water on the left. 我还记得上次我去 Melbourne，、就是我住的 apartment， 就是我的。brother-in-law 的 apartment， 就突然间冬天晚上就没 热水就坏了。 嗯， 然后因为我的 brother in law 就是来直接开那个 tap 就冲他的头发。那超冷的，我自己也不敢想象。 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天英国-5°C，没有热水，我们也洗澡。没有热水，冰水洗澡。 You know, you should improvise. 像我那时 前，你可以冲前年热水。 前年我家的热水，它的 gas 坏了，就整栋楼都没有。可是幸好的，我们的那个 swimming pool 的那个 toilet， 它有一个 separate hot water system，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冲。 好方便哦 ！Improvise, come on! I have the whole school.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field. Where do we? We're gonna make fire. Actually, 们可以耶，为什么不可以啊？ 因 为 boarding school 啊，所以很多 石头还有镊子，用石头和镊子。 I'm not Tarzan or Jenny. 所以我是觉得冬天其实很好玩的是很。怎么讲，冬天很爽啦，做运动也不会流汗还是什么的，但是大家小心保重身体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再听一首歌，是邓富如的 All Happy， 快来再弹咯。 All Happy Sweet Day， 享受着感觉 with you。 Oh oh oh oh oh，喜欢你喜欢我 MP3 的音乐，该停止也无所谓，但是说 Good morning 没什么不对，用一杯 chocolate 跟奶油来搭配，随心所欲的不需要烦恼也很 OK。 我们一起撑伞在哗啦啦啦啦的雨天，放我喜欢你喜欢我 MP3 的音乐，丢停止也无所谓，但是说 Good morning 没什么不对，用一杯 chocolate 跟奶油来搭配，随心所欲的不需要烦恼也很 OK。 我们一起撑伞在哗啦啦啦啦的雨天， to Radio 4EB FM 98.1, broadcasting on air and streaming online through our website 4eb.org.au. Listen online to 4EB and our digital channel global through our website 4eb.org.au, at home, at work, 24 hours a day,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is is Brisbane's only full-tim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Radio 4EB FM 98.1. 98.1 FM 4EB. sharing the world with you. 我一见你就笑，你拿它。 喜欢榴莲吗？那跟着我收听拉拉世界 98.1 FM， 我是榴莲。 永远的逍遥。 世界之大，音乐无限。FM 98.1拉拉世界，黄靖伦和你听最棒的。 Hello， 欢迎回到98.1 FM 拉拉世界新派对，我是四叶草。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V 老师。 还有，我是榴莲，欢迎来在我们的 Radio Show。 是的，我是 JJJ 班长，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节。 那刚才播的是邓福如的 All Happy。 Yes， 你们 Happy 吗？Winter 来了，你们 happy 吗？ 应该都 happy 吧。大家都哇 ，Winter finally， yes, Winter。 那新加坡几度呢？ 36。 是的，我们 新加坡的朋友们辛苦你们了。 是的，会觉得很 envy 吗？ 我听说现在好 like 很 humid 那边， 一定。 我朋友每次都一直都跟我讲，在 WhatsApp 一直跟我讲，我一冲凉出来就。在流汗， 嗯， 这好可怜。 水跟汗分不清。 那我们在 Brisbane 就是从 冷 冷哦，一冲凉出来好冷哦， 是啊， 冷死了。那现在还没到冬天，快要， 嗯，快要了。 我听说冬天会更冷哦，大家、 是 记得保温。 是的，多多。 来要买多一点 winter clothing， 嗯， 那些刚来的就要。 如果你们没有买，还有，哦，你们人高兴了， 他给就很多便宜。 那我们榴莲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过冬天是什么感觉的吗？ 我想我喜欢哦，因为我喜欢一个冷的地方， 很新吧。 对，我 那种新的感觉来，在新加坡就没有四季， 没有。那 actually last time 我很 very daring 哎，我跟我的 short 没穿衣服。 其实我在韩国的朋友，他就是 like 16，哎，16度啊，就好，他就讲好热，在穿短裤。 是啊，我一些同事是纽西兰来的，他讲。You call this winter? Come on, you call this winter? 那因为纽西兰好冷， 是还下雪 哦。那我七月份就要去纽西兰， 哇！ 第一次看到真的雪哦， 恭喜哦！我还没有机会， 真的吗？ 去吧， 还没有机会， 去跟他，我们去吧。 对不起，我是去看牛的。 啊、我你去看羊？ 牛啊，我姐姐喜欢牛啊。 我们三个去咯。 真的吗，榴莲？ 真的，我们看有 good deals 吗？如果没有呢 ？Groupon。 Actually，Groupon 其实 Groupon 的 deals 很好啊。 我不知道是 Groupon 还是什么了，可是有一个 deal 在我的 email 来的，是 Treadmill 的 deal。 哦，是吗 ？Treadmill 是在 Melbourne 吧？ Groupon 都有啊， 对，有啊。 应该是 Groupon， Groupon 很喜欢写 email， 每天3-4。 我有 Living Social， 还我说那他们每天给我很多 email。那真的是很 exciting 的，因为是很便宜的 deal， 他们 I think 有 accommodation 啦，还有给你们skiing 啦，这个对， and I think 是$200 rather than about $500。 太冷了吧？ 嗯 ，so it's actually quite good。 Maybe not， 六月太冷了，可能不会六月去。 可是我觉得 like， 冬天在 Brisbane 就有一点。boring， 因为我们 Brisbane famous 都是 like 海边啊，那种外户活动。可是 winter 的 winter、啊、Brisbane winter 外户活动就一个，就是 big strawberries。 什么？ 在那个山啊？什么 sunny sunny？ Up north， 就是 winter 就只有 pick strawberry， 没有 一个 season 啊。你 winter 去海滩最好的，因为 最冷啊。 因为可是有太阳啊，有太阳就不感觉到热。 没有啊，可是因为靠近海啊，海好冷。 哦，那我们的 V 老师第一次来 Brisbane 感觉到怎么样呢？冬天。我觉得跟香港差不多一样，你不要拿香港比了，当做你没有去过香港。 其实 因为我从英国过来。 OK， 那这样，当做你没有去过英国。 有点难。 可是呢，我是觉得 这样说嘛。 第一次我来到澳洲，觉得不同的冬天，不同的是他们的湿度真的比香港还要小，就是皮肤很容易干燥。 嗯。 然后你涂任何东西都没用。 嗯。 然后到最后发现 Lanolin，Oh my God，It saved my life。 哦，还有 Vaseline， Vaseline 是比较黏，比较容易吸收。我是皮肤很干的人，所以我是通常觉得哦， 其实我想 每十五分钟涂一遍。 我本来是想 try Lanolin， 可是我没有很好用， 也很便宜， 是那个白色的对吗？ 对对对。 OK， 我 totally 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Lanolin 的什么什么什么 是 brand 吧？ 哦，是 羊脂膏， 其实 因为它是羊的脂肪， 在澳洲的土产来的。 哦。 我听说很多人来这边买。 它最出名是因为在这边很便宜，一大罐可以用起码两个月，才2块多澳币。 嗯， 然后人家为什么会喜欢，是因为真的从羊的脂肪涂出来，为什么羊可以那么稳，除了他们的皮、他们的毛，还有它的脂肪，所以说很舒服 哦， 也不油啊，最好的说是 哦，是吗？ 嗯，女生皮肤你多漂亮，皮肤差，皮肤干，那就好，那也不可以哦，所以每天美美的保护的方法，保护是最重要的哦。 对，那我用那个Julie 的 Rose 的 Moisturizer， 有香气， 我很喜欢， 有香气一定好的，男生都喜欢，对不对？ 节目长对吗？ 你在问我吗？啊、oh, ，OK， 对，节目长对啊， 嗯，很香，嗯， 很 convincing 啊、哦，可是我没有， 啊，你没有查、啊，哎呀，一定是榴莲的味道， 是 naturally 的，很 alluring 的。 新鲜榴莲味道，新推出 榴莲的 rose 的味道嘞。 其实最近就是蹦为什么在 Woolworths 就有卖榴莲， 是吗？ 是不是、 哦、有可以，可是还有 Coles 也可以买，可是很、 可是这边榴莲没味道、 啊，对，因为是 frozen 的，因为是 frozen 的。它是 没味道， 冰冻的。 可是你们知道吗？我 actually last time 我做一个 research， not research 啊、，just Google search， about durian。Now 我 found out 我发现有榴莲的 plantation 在 north 什么是啊 shikes 那个 territory 是什么 northern territory 什么 north 那个 territory 是什么 northern territory 忘记了我 榴莲你找到你故乡了 我忘记了哟不要这样 的原来榴莲是从 northern territory 来的 榴莲你可以回家了 不是我是新加坡的榴莲吗新加坡在 你买贵啦 我是 hybrid 哎、欸、不是我是 hybrid 的榴莲 拿到 PR 的榴莲 拿到了， 拿到了， 恭喜！ 谢谢！ 还有到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什么好跟我们的听众说呢？来，最后几句， 就是最近 winter 要保暖哦， 是多多保重。 嗯，不要晚早上要记得起身哦，有点难，可是。记得起来 在 apply to all seasons 没有啊是夏天比较容易起床啊 对有冷气好舒服啊 只有你我家没冷气对不起嘛、 哎、好榴莲有什么好跟我们听众说呢 哎呦 in ending 我要说如果、don't drive to drink and you'll never drink and drive yes、 so、be careful、 okay. when you drive on the road 对要小心 好的接班就是跟大家听众说谢谢收听还有下个星期收听我们的拉拉世界拉高逼祝你们的 assignment 顺顺利利的过关谢谢咯、 加油 拜拜下周收听 晚安可曾把你的梦点燃？心疼你每一步的成长，擦干眼泪变得更勇敢。晚安，卸下了翅膀，轻轻打开梦。路尽管一 让我陪你一起。